方，那么亮且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却欲盖弥彰，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 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就会涌出一份思念。我突然在想那些开车